天啊，在面对自己疾病的时候，一定还有很多时候是觉得很无力、很沮丧的，因为会觉得自己的主症好像抓不准，对不对？那我觉得抓主症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张仲景啊，是让大家这个柿子挑软的吃，什么桂枝汤症、麻黄汤症这种很好抓，对不对？但是你自己有时候病一个不三不四的病，你说怎么办？不照书生病，我不会，那也是有的啊。那这个主症之难抓这件事情其实本来就是存在的，就好像在这个小河里面抓虾一样，你是不是能够一伸手就抓到那只虾子，其实这都是要练的。而经方派的这个纯种经方派的这个推扩的方法，就是完全不讲病机，就是并不管这个人内在什么阴虚、什么血够不够啊，什么不是，而是从外症来看他。那这个从外症来看他这件事情啊，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把握的东西。只是我们现在的学习者呢，比较喜欢先理解才做事。如果你只是看症开药，其实这个过程你是没有在理解的，对不对？可是呢，经方家之所以能够医到很大范围的疾病，其实就是靠这抓主症的功夫。比如说很有名的故事啊，就像是从前朱穆通，对不对，治盲肠炎，盲肠炎患者一开始怎么样，手足厥寒，脉细欲绝，当归四逆汤加吴茱萸生姜下去，盲肠炎就好了，对不对？那或者是呼吸数字，比如说治疗肺炎还是肺结核，那肺炎肺结核这种病有时候会发潮热的，对不对？一天发几烧，他说啊，往来寒热，小柴胡加石膏。那谁也没听过小柴胡汤能够杀结核菌啊，对不对？那就医好了就好了，对不对？就主症对就好。那当年日本人就是因为不谈病机，所以一直在推扩这个东西，比如说甚至有一些乱推扩的，比如说《金匮要略》里面的狐惑症，就是被狐狸迷惑。那对狐狸迷惑到底是什么东西？一般会觉得是不是花有病？可是日本人是真的去找说，哦，这个女的半夜会起来讲疯话，哦，被狐狸平医了，狐狸大仙在她身上，所以吃甘草泻心汤，还真医好哎。什么着魔的、梦游的、被猫附身的、被什么附身的，就是这样子，就是凭着这个张仲景所谓主症之学啊，就这样子一一摆平。那像是当年这个广东的那所谓的四大金刚里面其中三个啊，就广东四大金刚是这个玉庆堂、谭同辉、黎碧流跟陈大济、陈伯坦嘛，对不对？那那次事情陈大济没出场啊，不知道是不是得罪黑道还是在打麻将啊。那这个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曾经广东哈那个地方得了蔓延一个病，就是说先是整个城镇的老鼠死光，然后人开始一家一家这样死人，然后是身上会发斑的，这是什么病？是不是鼠疫？就是黑死病，肯定在清末明初的时候，台广东是大流行过的。然后那个时候呢，谭同辉跟黎碧流啊，就去跟这个易庆堂商量。然后易庆堂一开始他们是在想说，这个东西啊，岭南之毒疫，这是五香连翘汤吧？可是发斑如果是抓主症的话，就是金匮要略的阴阳毒的生麻鳖甲汤咯。就他们就冒险用抓主症的方法开生麻鳖甲汤，就这样就扑灭了整个广东的鼠疫。这事情世界医疗史理都不理他一下了，因为理的话很丢脸，不是？就是四大金刚里面三个这样子稀稀嗦嗦一下，主意就扑灭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抓主症可以开展到这个程度啊。那什么道理？当然后事后他们可以，就是事后军师总是诸葛在世一样嘛，对不对？就说对这个血中之毒用生麻解是对的，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就是这样的故事，就是这个抓主症其实也可以推扩到很可怕的程度。那我认为呢，马光雅的那一套做法其实跟这个标准经方家的那种抓主症的这个不思考的做法其实是有类似的地方。怎么样看出它类似呢？这件事情其实是南投的皮沙士先生跟我讲，我才注意到。他说呀，马光雅的医术其实是很好的，可是他的医术写成书之后好像学生会变得很难学。 那因为我这一次在家里头啊生病啊，是先感冒，然后麻黄汤症，然后变虚劳，然后呢家里面又烧炭的时候啊，不小心烧到一块湿的木炭，然后呛到那个肺跟什么都熏坏了，就是呛到第二天昏倒两次这样子。然后呢之后礼拜三可能是因为风水不好加什么事情又高兴，就开始发雷力，就是淋巴就一坨一坨这样的长一颗一颗的东西。那我那时候发雷力啊，我就想说治雷力啊花样最多就是马光雅了啊，马光雅的书就拿来这样一页一页翻。那因为自己的病嘛啊，所以就比较仔细一点在看，就发现很有意思。马光雅这个人啊，他的医案啊有的是清清楚楚让你看到这个人是什么症什么病机，所以我开这个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能够理解，对不对？从学习者的角度非常能理解。比如说他会说，而且马光雅出手是真是阔达自在，就是治雷力的花样之多的。他遇到一个雷力，因为他的雷力就是痰结成一块嘛，对不对？那痰块就是用白芥子为主了，那当然别家用什么牡蛎壳或什么都可以啊，反正就是通用套方嘛，牡蛎壳、贝母、白芥子、玄参，就是差不多那些药嘛。那这个还有夏枯草。那这个他比如说这个人他的雷力呢，他说这个人脉浮而恶风寒，那这是表邪引起的雷力，吃这个金房败毒散这种驱表邪的，那就吃着吃着雷力就好了。十之七八的淋巴结核的患者，马光雅都说这是风寒入跑进来而已，吃发表药就医好了。你讲给西医听的，西医都吓昏，对不对？说这东西西医，因为马光雅吃的时候，那西医那边很惊讶，说这个药验的啦，搞不好是淋巴癌的啦。然后那但是不小心就吃。简简单单发表药就医好了就算了嘛啊，就那然后呢有一些呢，比如说像标准的雷力是有毒气的，那就是什么五香连翘汤加上白芥子。那我后来我自己是选择五香连翘汤和白芥子，那还虽然是马光雅的减量版，我给各位同学在少阳篇里头那个五香连翘汤啊是很古的版本，所以剂量很重。那我自己调养身体温和点来就好了嘛，对不对？重剂量是嫁给别人阳刀立威用的啊，所以我就用马光雅这个比较孬的版本啊，那很贵的麝香也不放，很细的大黄也不放啊，然后白芥子加一加，哎，吃了之后就慢慢消，一天比一天慢慢消，然后呢，吃了之后啊，每天吐一碗痰出来。就是身体里面还真的，我从小到大都是不运动，住在很湿的地方，所以就是身体里面痰积的太多了，所以每天吐一碗痰，这样慢慢好起来的。那当然你说那段时间我茫不茫然，我觉得我非常茫然，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药比较有效，但是我觉得可讨厌的就是马光雅治疗雷力的几个重要的方啊，比如他说这个人他开五香连翘汤，他就没有辨证点的，就他就哦雷力他就开五香连翘，或者雷力开一个什么古时候什么可以治癌症的什么方这样子，那个。没有辨证点的那个医案，就是这个医者他为什么没有辨证点？但是我越来越觉得其实医生啊有的时候在很神的时候就是完全凭直觉开药的时候，就他能够感觉出来什么方会对，可是道理就讲不清楚。有一些是道理讲，像说这个人脾胃很虚寒所以雷力，那就理中汤加白芥子就医好，这个人肝肾阴虚所以雷力，六味地黄丸加个什么味就医好，他甚至连有人脸上长疣子，我说猴子那个东西啊，一粒肉对不对，他说这个人是阴虚，肾阴虚的很厉害，吃六味地黄丸吃一吃猴子就掉，那个什么去猴子的药一点都没有，他就调体质。其实这个进退哦是非常，各位同学在学医之路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学医要进步的确是要学习抓主症，可是抓主症不是一天两天练得成的，所以当你还没有练成抓主症的功夫的时候，遇到一个你看不出主症的，你要怎么办？那就调体质啊，对不对？就什么乱七八糟的病你调了体质总会好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狡猾的游移空间，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掌握的。像前一阵子陈助教啊，他在学中医说有一点遇到瓶颈，那我跟他聊到我看马光雅书的感觉，他说哦瓶颈解除了啊，就是因为的确在学习之路他是可以有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而且这过渡时期很好用。那我在想的就是说马光雅他的医书里面有一些药就是他开的药效很神，可是他没有写他为什么开，而这个没有写他为什么开的这个东西哦， 就常常会好像关系到最近好像各个领域的人都常在讲这句话吧，说什么一个伟大的工匠啊，他要跟人分享的时候呢，他能够跟你分享的说，大匠视人以规矩，不能视人以巧。就是一个伟大的工匠，他可以告诉可以跟你分享的是一个东西的规范，就像是你太阳伤寒哦，卖服怕冷，这个总不会是吃防己吧，对不对？这个规矩是在那边的嘛。但是在规矩之外的很多东西，所谓的巧，对不对？就是这个人的功力之所在。那我觉得我们中国古时候的道家的庄子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说他的那种强调就是说，我就算讲得再仔细，你要练习雕刻，你还是要把那一刀练到圆熟，还是要几十年功夫。这个我不能够，功力这个东西不是靠情报可以给你的，是靠你练出来的啊，这是。而要练出功力这件事情呢，非常要紧的一件事，就是道家的达人之学在强调的，就是你的投资只可以投资在感知力跟表现力的世界，不可以投资在思考力的世界。也就是说，历代的医书有那么多家那么多派，为什么我们这些学习者几百年几千年的实验结果显示，只有学习经方派才能够一年抵人家十年功力？那是因为所有的中医典籍里面，只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处理你的中医的感知跟表现，而不是思考。你如果拿开《伤寒杂病论》，任何一本中医书都是在跟你讲理论，从理论出发，然后依理论开药。他所投资的是思考力的这一边的，人类真正的功力是感知力跟表现力。就是我觉得甚至你可以说呀，道家的是典籍里面对于人类的假设是说，其实上帝一开始创造出来人类是一个像超人一样的东西，我们现在人是已经堕落到很多功能都已经不知道怎么用了，所以才变成需要医生给你开药。就是道家对于人的假设是这样，而我觉得这个假设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我们有人经过什么练内功，对不对，可以一拳打出去很远的人都飞出去，那就代表我们人类的身体的设计一开始只有设计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个结构一开始就存在的话，你说一个脚踏车，你踏它把它踏成风火轮，一个一秒钟转一万下，它会不会飞起来？不会，因为结构上没有。所以道家是认为人类在结构上是一个非常精良的万能机械，那个东西叫做真人。那我们现在人已经不知道盗版多少次了，所以就假人了。所以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像是我的医术啊，我就觉得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最能够感觉到的就是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医术。因为我到我现在我自己生病，我吃药，你知道什么感觉？我觉得我就好像变成常在跟人家听人家讲的猫狗之类，就终于医术练到畜生的境界了啊！就是说什么都不要想，从床上跳起来，就是我们家就是猫跟狗生病自己会出去找草吃嘛，对不对？我就觉得医术进步了之后就越来越猫狗了啦，啊，就是越来越不会想了，就是自己什么不舒服就这药吃下去，然后吃了有效，然后才会去看讲义说原来是这样，就是思考力的部分要慢慢退位。而这个才是人类的功力之所在啊，就是感知力跟表现力是人的一个能量，比较好的能量。而思考力呢，以道家一种比较洁癖的讲法，认为思考力是我执这边的东西。因为道家非常非常达人群里面非常要求人要越来越活在感知力跟表现力的世界，就是说如何从思考到达不思考，如何从我们说的头脑啊，就是英文的话说 mind， 到一个没有头脑的境界。就是道家很喜欢用这类的象征符号，比如说什么得鱼忘泉啦，什么当腰带合腰的时候腰就不见了，当鞋子合脚的时候脚就不见了，对不对？就是用这种象征物。就因为道家对于人的要求可能更高，他认为说一旦人能够安稳地活在感知力跟表现力的世界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开始 不再喜欢动用思考力，不再喜欢动用思考力之后，他就会越来越有能耐把这个感知力跟表现力的东西全面化，他人生就再也没有想这件事，再也没有烦恼这件事，那我执就会融掉，这个人就会开悟了。你知道道家对于这东西的期许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的很多宗教修炼，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没有想到要如何提升心力，因为道家是认为你要很精进的让你的心力强到不需要思考，思考力自然退位。而我们现在像我觉得台湾的很多宗教修行就是什么，他不要一个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提升，而只要你什么不要执着不要烦恼，就凭你那块料，你不执着不烦恼你也活不好啊，对不对？就是你必须先有那个本钱才能放掉执着呀，是不是？所以我就说我家里面有一个人，我一直觉得他给我的感觉跟那个美国的尼海夏先生很像，就是我的舅舅。我的舅舅是修乐器的达人，就是什么啊，人家搞不好的那什么琴啊什么管啊，在他手上一摸就好，所以他在美国很受那些高级乐手的欢迎。可是你问他为什么，他都不知道，因为已经练太久了，反正摸了就好了，为什么讲不出来。那我看那个美国尼海先生那个什么人际与之班什么 DVD 啊，当然也是盗版的，对不起。那个我也是觉得说这个人应该，我想他是很会开药的人，感知力跟表现力是很强的人，可是看他解释那个伤寒金匮条，我说这人疯了是吧，就是胡说八道随口乱掰，你知道。但是没办法，就是中国人最终就是说，哎呀，能者未必知，知者未必能，当你能了之后你也不需要知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训练是我们值得珍惜的。而这个训练它唯有在经方的世界才能够达成，因为经方它的条件限制得很严，它的药味很少，你开一帖方才五味药，你有什么药物用错你马上会得到回馈，对不对？所以经方是一剂就知道有没有效，那没效人家吃了更难过，我就知道你开错了，它整个回馈是非常清楚的。那至于中间的过程你不需要想得太复杂，如果你用十方派的那个方法去学医的话，然后你说这个人心神不宁，我加朱砂加远志加酸枣仁加薄子仁，到最后有效或者没效你都不知道是哪一位要有效哪一位要没效，就是那个回馈非常不清楚。所以借着抓主阵这样实际的操练，一年一年的操练，让我们自己的医术越来越活到这个如同畜生的境界啊，就是好像唤起我们人类在生命的结构的一个深处的设计，就是我们本来就是能够跟这个大宇宙对话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你看看啊，中国人的这个医术多吓人呢、啊！抓主症哎，没有验血，没有验尿哎，对不对？因为我们西医院搞得那么仔细的东西，中国人好像不把它放在眼里，就是验什么，就是人主观就有感觉，就依人的感觉去下药就对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中国人对于人的这个生命体有一种信任，就是他有什么不对劲他的讯号会呈现出来给你知道嘛，你就这样学会读取这个讯号然后学会处理它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有一些是什么人体使用手册，什么求医不如求己，什么妙药就在体内，对不对？其实这些论点我就觉得蛮有意义的，是不是？就是它是一个让你，就是说我们学中医其实是恢复人类这个生命体该有的尊严啊。当然这个尊严听起来是属于猫狗之流了啊，但是这个我还是觉得能这样很幸福，就什么都不清楚就能把病医好就好了嘛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这样的感觉其实同学不要觉得很陌生，这样的感觉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早就经验过无数次了。就比如说我们身为华语文化圈的人，对不对？我们从小到大学会讲话的时候有没有学过文法呀？没有，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我们在学英文或者学日文的时候叫学文法，对不对？当你要英文造一句话的时候，你要先想文法，然后把那个字摆进去，对不对？第二语文就是这样开始的嘛，是不是？可是理想的境界还是要像自己母语一样，不想就讲出来，是不是？不想就听得懂，不必说听一句话听副词在哪里动词在哪里，所以句构是这样，所以他讲的是这个意思，过了25秒钟终于理解了，不必这个样子吧。这个所以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外语学到好像母语一样的感觉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呢就是一个经方的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而且 且这个过程呢，我倒是觉得真的不必投资思考力。怎么讲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英文学的特别烂的是日本人，对不对？我跟你讲，我好喜欢买日本人编的英文教材啊，因为每一本都感人肺腑啊，讲解得清楚得不得了啊。我们台湾人谁编教材编这么好啊？可是日本人的英文教材是大失败啊，编到这样呕心沥血，学不好。可是日本人说，他们在早期的教育曾经说，他们曾经英文教育成功过。他说啊，要教会日本人英文哦，要找一个完全不知道如何对你仁慈的不会日本话的老师来教，就教得会。就是当年战后啊，他们找一些在日本的美军的那些太太啊，那些阔太太闲着也闲着嘛，就把日本人丢给他们去训练英文。那些阔太太一句日文都不会讲，那些学生都英文训练得很好。可是呢，他们后来教材编得这样精益求精，每一个词法句法都讲得很清楚的时候，日本人不会学英文了。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当你要从理解去学中医的时候，你也要小心会走上那个日本人不会英文的那个问题。那什么都不要理解，就跟着阔太太，叫他讲什么就讲什么，就这样的混着混着就会了。而这个什么都不要理解，混着混着这份勇气，我想在中医的领域就是学《伤寒杂病论》的勇气，因为他没有给你太多的解释。好，就是跟着他开药，练熟了就会了，就是带这样的一种生命经验啊，就是如何开发感知力、表现力，而不是投资在思考力，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至于说我自己的学习是这样子，我会觉得呀，我也是抓得到主症我就抓主症，抓不到主症我就调体质。那调体质用的当然是十方的思考了啊，把把脉啦，看看舌头啦，问东问西啦，看你什么脾胃需要加什么啦，肝虚肝什么肝肝什么太热什么要加什么减什么，这些都是一个十方的思考。可是我非常清楚的是，我的头脑里面啊，是这几个医派是划分的很清楚的。就是我的经方的东西跟实方的东西是不混杂的。那最近常常有事没事去偷窃肖老师那一派的东西，那一派是几乎拿西医的检验单就可以开药了，他就会说哦，这个什么药能够刺激什么胆管扩张什么，就是那样子，就是西医派的。那我又觉得好，那头脑里面另辟一区来存这些。我觉得我这个人呢、啊，在这种事情上面是比较轻松的一种人。怎么讲呢？就是我并没有在这种事情上面要求绝对的真理。所以当这一派的对这件事情的解释跟那一派的解释跟那一派解释完全冲突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没关系嘛，大家观点不一样，立场不一样，本来就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就这样子就混过去了。我不会让我的头脑里面一定要求一个绝对的真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开悟，我不可能知道绝对的真理，所以就这种事情很淡然。就当这个系统用起来，哎，我还没练到这个境界，那换一个系统用用看，那再不行再换这个系统用用看。我就觉得只要不混杂哦，你中医要学得好派都没有关系，讨厌的是混杂。那像是，但是在我们出手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要把握着一个分寸。怎么样的分寸呢？就是好比说曾经有好像是线上课的同学吧，就是问过这个网络公司一个问题，说我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提到肖老师那边用这个清代胶囊跟虎杖这个药啊治疗这个鼻肝，那肖老师那个方剂是 B、C 肝都有治了，那说是这样一种排除病毒，因为那时候我就说，哎呀，清代把在肝里面的病毒吐出来啊，那个虎杖就是可以把病毒铲掉啊，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可以去除 B 肝代原者的这个问题。那这样的方子其实已经不叫中药了，对不对？那么像马光雅的书里面呢，他也有用一个什么大陆是什么通用方，他那是什么桑冠合剂，就是桑寄生跟冠众啊，他那个药方就是，因为马光雅的书我觉得同学可以自己买了啊，所以我也不用细讲，就是他什么冠众啦、残沙啦、桑寄生、桑葚子啊、汉莲草啊、虎杖，那虎杖这个药是本省草药店是叫土川七了啊，就是老虎的手杖。那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西方的思考，就是说虎杖或者是冠众都是无条件挡病毒的药，就是病毒这个东西遇到冠众或者是虎杖就会变弱，这样子。像冠众各种什么，中国已经用了千百年的老招嘛，对，瘟疫流行的时候，我们的水缸就要丢一坨冠众进去嘛，啊，就是大家都会的什么防疫老招。那的确是这样子，就是这两个药物是无差别的挡隔病毒的药物。那但是呢， 虽然话这么说，我去问肖老师那边上课的同学啊，我说那肖老师怎么开？肖老师说这东西 B C 肝都治是没有错了，可是肖老师治疗这种 B 肝 C 肝就是开补中益气汤跟右归丸都做底了。也就是说，排除病毒其实是比较枝微末节的事， B 肝 C 肝是虚劳底这件事情是比较要紧的事。像右归左归张景岳这方我都不讲了，因为上课我们盛气晚已经讲的很多了，同学那个方剂你只要看一下方就会了解意思了，所以不用我来讲。那这个右归丸补肾阳，补中益气汤补大气，对不对？就是这些东西补好了，这个人才有的谈嘛。那至于肖老师，就是男生家用虎杖，女生用冠中，那他还有他西药的那个立场的说法，说什么虎杖比较关系到男生的什么肾上腺皮质素啊、类固醇啊，然后什么冠中比较关系到什么女人的子宫什么什么激素之类的这种说法啊，反正我都一个字都听不懂啊，就是这个我非常外行啊，我西医方面是大外行。那但是呢，然后他说如果阴虚火旺的话就用清淡，如果这个慢性肝炎急性发作太大火就用点龙胆草，但是基本上呢，其实他都是以中药的这块虚劳底的这个思考是并没有放掉的。那如果你不要去想这些西医的思考，我们说退到纯中药的境界呢，那就是 B 肝也好 C 肝也好都是肝阳虚陈脾嘛，所以就是什么实脾的方药有，补疏肝的药要有，那基本上是肝阳不足的疏肝药。所以呢，就是实脾的部分你可以用补中益气汤，你可以用香砂六君子汤，疏肝的部分呢你可以用这个小柴胡汤，也可以用逍遥散就好了，一天克一中药几克而已。那肖战老师用虎杖用冠中也是用克中了啊，就是就这样子，就不用多。那我觉得到最后你退回这个完全好像没有什么抵抗病毒，这个就是纯中药的这个调理体质，你说效果会比较差吗？不一定哦。就是到我觉得学中医其实到最后如果能够忘掉西医的那些所有的资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就是安稳在我们抓主针开药的世界里面。哦，对不起，这是助教要换袋子，我们稍微暂停一下。